唤起他的名字时，他为之动容，他的嗓音由于虚弱的缘故更显得娇柔婉转。你喜欢看书吗？张盼宇又问。他渴望与人交流，同时他也听从了苏风塔的建议，不要把苏风塔来这里的事告诉任何人。苏风塔编造的理由是，这家人讨厌他，因为他是个问题少年，逃学打架，干了不少坏事。 书，有时看一看，我喜欢画画。 苏风塔说。你会画画？张盼宇想把头转过来，随即发出一声呻吟。苏风塔惊慌失措地跳起身。 你怎么了？ 我想清楚地看到你，忘了现在不能乱动。张盼宇苦笑一下。你每次都站在那边，我看你可费劲了。 苏风塔习惯以守望的姿态出现在张盼宇身旁。苏风塔低声说， 我身上有汗味，怕熏到你。 张盼宇笑起来，苏风塔赶忙做个手势，随即扬起脸往天窗看了看，好像那里会出现一双眼睛。 哦，好吧，我小点声。 张盼宇吐了吐舌头。 我想看看你的画，可以吗？ 我画得不好。 苏风塔抓了抓后脑勺。 没关系的，我就想看。 行，下次拿两幅。 忽然都沉默了。阁楼上静悄悄的，仪器发出的滴滴声变得响亮。苏风塔看了看手腕上的电磁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在房间待了一个半钟头。 我给你， 苏风塔忽然说道。 你说什么？ 张盼宇专注地听着。 没事。 苏风塔心慌意乱。 我得走了。 下次什么时候见？ 张盼宇轻声问。 有空就过来，一定过来。 苏风塔真想走到床前，凝视张盼宇的眼睛，告诉他，我给你写过信。也许要感谢当初羞辱他的学生，如果他们不把那封信贴到学校的告示栏里，苏风塔始终不敢正视他对张盼宇的爱如此疼痛。那些学生用一种残忍的方式撕开了苏风塔的心扉。清晨，空气潮湿闷热，蝉鸣声回荡在耳畔。苏风塔迈着轻快的脚步穿过吉祥路，往附近的裁缝铺扫了两眼。没到营业时间，值夜的工人没有打开店门。苏风塔匆匆走过，忽然停下脚步。警察牛福正在南花街和吉祥路交汇处与两名路人攀谈。牛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两名路人低头看着，先是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互视一眼，表情很奇怪。苏风塔不由得紧张起来，站在原地迟疑不决。这时牛福转过身朝这边走来，苏风塔的脑子一片空白，拔脚便走，步子仓促凌乱。身后传来脚步声，苏风塔侧脸一看，牛福已经追到眼前。牛福身高体壮，动作却很敏捷。 苏同学，跑什么啊？ 牛福抓住苏风塔的肩膀。 没有啊。 苏风塔使劲喘着气儿。 快迟到了，今天我值日。 牛福打量苏风塔，脸上的表情难以辨识。苏风塔反客为主，忽然问了句， 你是谁？ 牛福动了动嘴唇说， 我见过你两次了。哦，你是警察？ 苏风塔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牛福发现苏风塔紧紧按着书包便问， 包里有什么？ 苏峰塔这才发觉双肩包已经歪到身侧，自己正用右手死死扣着书包袋。他说， 我准备替爹寻人启事。 牛福沉默了，厚厚的嘴唇紧抿，嘴角下垂。他知道苏峰塔说的是谁，张盼宇失踪一个多月，警方仍然没有线索，其中最大的困惑是动机。张盼宇失踪后既没有歹徒向张家勒索财物，也没有找到尸体。有一种说法是某个变态狂把张盼宇囚禁起来以满足邪欲，或者张盼宇被卖到了外地，成为罪恶团伙的赚钱工具。然而牛福对此表示怀疑，张盼宇的生活轨迹简单明了，基本在家与学校之间构成两点一线。通过对张家和校方的查访，张盼宇失踪前没有与任何陌生人接触的迹象。张盼宇失踪当天也是正常上学，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根据牛福的经验，70%的案件发生在熟人以及朋友、同事甚至亲戚之间，其中以情杀和绑架最突出。由此可见，人们积极建立的人脉并非全是好事。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暴露的越多，越有可能被心怀叵测者抓住弱点。但张盼宇除了学校里狭窄的交际圈几乎没有人脉，他不像有些漂亮女孩喜欢呼朋引伴，他甚至不觉得自己的美丽是一种武器，更无意用美貌去控制别人。因此牛福只能通过张盼宇那有限的交际圈寻找突破口。可是张盼宇失踪前后，他的同学中没有任何人出现异动，而且在调查期间，牛福渐渐意识到其实他无法从学生那里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他面对的是一群少男少女，父母和老师不可能真正走进这个群体。牛福想了解谁怨恨张盼宇的容貌，谁嫉妒他的成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牛福相信像张盼宇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会遭人嫉恨，但结果令他感到匪夷所思。他所查访的每个学生给他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没有、没注意。牛福觉得就连平时那些互相嫉妒的女生在面对他的时候竟然统一口径，但那绝对不是经过预演的，而是群体的本能。学生们内部有一套行为模式，对外则是另一套模式。他们认为学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仅家长无权过问，警察更没资格探听。他们形成了某种沉默契约，谁对警察多说一句话即被视为背叛。牛福终于认识到他的眼前是一座堡垒，他必须突破一道道无形的防线，尽可能地挖掘一些线索。牛福的追查范围扩大到与张盼宇有关的所有人，包括传闻中曾经纠缠张盼宇的何守亮。后来牛福查实，在张盼宇失踪前与何守亮有私情的一个女孩怀孕了，而且坚决不打胎。何守亮被此事困扰，忙得焦头烂额，既无作案时间也无作案精力。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盼宇就这么消失了，仿佛一滴水融入海洋。今天牛福又出现在这一带，不过是为了另一个失踪者。苏同学，你见过这个人吗？牛福把手上的照片翻过来，正面朝上。苏峰塔愣了一会儿，定定端详照片上的女人。 这是瑞莲。 苏峰塔皱起眉头，差点没认出来，这个秀丽文静的女子竟然是那个疯子瑞莲。照片上的瑞莲虽穿着戏服，却是素面朝天，背景是剧团的正门。 这几天见过他吗？牛福追问。苏峰塔认真想了想，摇头说， 不知道。 不知道？牛福盯着苏峰塔。 大家都说这女的像个鬼，她出来不出来，反正我没注意。 苏峰塔鼓着腮帮子。牛福垂下眼皮，苏峰塔的态度与街上的行人差不多，多数人虽然习惯了瑞莲的存在，却熟视无睹。牛福四处询问时，才有人想起，果然有几天没见瑞莲了。瑞莲惊吓过不少人，不难想象有很多居民希望瑞莲死了算了，尤其是那些夜班工人或者家中有小孩的人。刚才牛福查访便遇到一名下夜班的工人，向牛福提供了一条线索。三天前的半夜，大约一点钟的样子，瑞莲跪在一片灌木丛中，不知道在挖什么。那工人正要躲开，瑞莲突然转过脸，扬起胳膊，手里提起一串软东西，袖口在路灯下摇晃，干枯的手指十分可怕。那工人掉头便跑，身后传来瑞莲阴森的哼唱声。 死了，死了。 声音在夜风里飘飘荡荡，工人当时便尿湿了裤子。那是瑞莲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先发觉瑞莲失踪的是他邻居的老傅。老傅注意到瑞莲家的厨房整晚亮着灯，这在往常是没有过的。瑞莲虽然疯癫，却不会浪费家里的东西，如果晚上出门会留一盏厨房的小灯，回家后马上关掉。然而这几天那盏灯却彻夜长明，白天也不关。老傅忍不住敲了门，没有回应。他想起瑞莲有个姐姐，一年来个三四次，曾留了传呼机号码。瑞莲的姐姐收到消息顿感不祥，因为瑞莲从来没有离开过南华街。姐姐曾经哭着求瑞莲跟她走，瑞莲却把姐姐打出了家门。南华街似乎困住了瑞莲的灵魂。接到报案后，牛福带人去瑞莲家里查看，家中比较值钱的是那台24寸彩电，还有一台录像机。打开电视柜，里边堆满了录像带，全部是戏曲。在录像带中间夹着一张 VCD 光盘，封套是瑞莲手写的三个字，死亡曲，字迹出奇的柔美。但瑞莲家里并没有 VCD 机，牛福把光盘带回办公室播放，竟然是各个国家的哀乐。针对这一线索，牛福和同事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到一个信息，大约在瑞莲消失的日子，有位居民听到了哀乐声，却无法提供证明。连居民的家人都表示疑义，因为近一个月南花街上没有人举办葬礼。将哀乐作为瑞莲失踪的征兆缺乏说服力，调查陷入了僵局。这一带接连发生失踪事件，警方感到了压力。虽然瑞莲的失踪对于南花街的居民无异于一个福音，但牛福并不这么认为。牛福感到棘手的是，因恐惧而想除掉瑞莲的潜在凶手似乎无法估量。怨恨可直接转化为杀意，突然的冲动让人难以控制。然而瑞莲的消失绝非疑犯一时冲动造成的，与张盼宇的失踪一样，瑞莲的失踪也是干干净净，不留痕迹。一个是如月的少女，很难找到恨她的人，一个是可怕的疯女，街上到处都是恨她的人。他们如此不同，又是如此相似。他们身上最相似的地方，便是他们的失踪都经过了缜密的算计。苏峰塔，路旁传来呼唤声。苏峰塔转过脸，只见江沃跨坐在一辆自行车上，正在马路对面望着他。苏峰塔急于摆脱警察，朝江沃挥了挥手。江沃说，快走吧，要迟到了。 哦， 苏峰塔瞥了牛福一眼，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啊，去迪拜旅游了，买了一个包，花了10000多块钱，据说呢是比咱们国内专柜要便宜好几千块钱。其实啊，我是很少买这些奢侈品的人，但是发现这卡刷了也就刷了，整个人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绪起伏。所以今天我也要告诉那些还没有舍得买牛皮席的朋友们，这牛皮席听着贵，其实啊一点都不贵，你买一床就会想着买第二床了。 有道理啊，不过呢，正好说到这个包，那我们来跟包对比一下。咱们的牛皮席呢，一床的用皮量就是几十个包包的用皮量。 哇， 对，现在呢1999元一床，真的是叫成本价出货了。渠道咱们是有优势的，像这样同品级的牛皮席呢，您要是在商场专柜，那都是5000左右的价格。 对， 现在呢，咱们1999，正是大家换席子的好时候。 是的，说到牛皮席啊，真的是最近的心头爱。你看这气温这么高，大家在家想必啊都开空调了，但是空调吹久了，你这整个人啊身上都是凉凉的，都会不舒服。所以啊，那么多的空调病，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咱们的生活方式了，不要太贪凉。牛皮席呢就很合适了，它上面有水牛表皮天然密制的毛孔，空调开1-2个小时，整个房间都凉下来了。关掉之后呢，然后咱们的牛皮席毛孔啊就会储存的凉气慢慢的释放出来，保证自然凉爽的环境，提升了睡眠质量。 是的，睡得好了呢，第二天这苦夏呀也就不苦了。 对， 现在呢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家里呢换一床帝王席，换一床懒人席。厂商的建议零售价呢是8900元的双人尺寸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现在只要1999元。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每一年的夏天带来的呢都是免打理省心的好生活。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给您增加了一个服务，就是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的朋友啊，咱们送席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同时呢，从签收起7日，如果不满意，也可以帮您办理退换货的。这样的服务就是让您全程没有后顾之忧， 是 感受尊贵 VIP 的超值服务了。好，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时间已经过半了，抓紧时间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啊，您的装备都齐了吗？水牛皮席呢一定是必备的。来看到我们手机尾号6540的孙女士说啊，自己跟老公一个怕冷一个怕热，这每天晚上呢就忙着开关空调了。听我们介绍牛皮凉席很长时间了，今天呢买一床回去试试。还有6634的陈小姐说啊，上周带妈妈去推拿刮痧，说体内寒气特别重，这长期下去对身体的影响啊可就大了，一定要控制少开空调。 是的，这边还有一位复购的是丁先生，一个人订了3床的，说去年买过我们的席子，今年拿出来用啊跟新的一模一样，柔软舒服，关键是老婆再也不用洗刷席子了，这可少了不少唠叨。 是， 今年呢是给儿子和两边父母买的，3床一起才花到商场的一床的钱，值了。就是担心这席子会不会质量差别太大了呢？ 哎，这一点呢，您请放心，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就跟您呢约好时间送货。在这期间呢，您可以去商场专柜瞧一瞧，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的席子。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 因为呢就是统一流水线下来的，不满意呢您直接不要，满意了3床确实只要5999，就是商场买一床的钱。好了，提醒大家，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此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9。